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继续系介绍阿陈灭嘅诗。 系啦，今集我带嚟陈灭咧，我最中意嘅佢一本诗集啦，叫做《市场去死吧》。 嗯， 咁其实呢本诗集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因为佢真系好抢眼啊！呢个题目 够激啊， 非常激！喺香港文学史或者其实喺成个世界嘅诗歌史上面，我谂都未有过，即系以一个咁样嘅游行抗议嘅口号嚟做一本诗集嘅名嘅。 系啊， 但系你睇完本诗集咧，你会发觉诗人系激得有道理。 吓，因为我哋未开麦之前，阿廖伟棠都提到话，哇，诗人都愤怒啦，系嘛？ 系啊，其实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咧，诗人系比较温柔啊，或者比较浪漫啊，就当诗人愤怒嘅时候咧，大家就会有啲惊啦。哇，原来诗人都愤怒，咁到底系咩事呢？咁其实睇完本诗集咧，我哋都知道。即係方方面面咧，係俾嗰陣時嘅陳滅所感受到，即係香港回歸十年之後，佢係回歸十年之後寫呢本詩集嘅。佢比我哋一般人更加要敏感咯。咁我哋可能好多人係呢兩年，即係好多嘢已經係惡化到不堪忍受嘅時候，先會係發出呢種去死吧呢種呼聲啦。但係其實詩人就更早喺回歸十週年嘅時候已經係去寫到呢樣嘢啦。 系啊，咁我哋首先第一首要介绍嘅诗咧，就系《到七一的路》。 其实《到七一的路》咧系佢回归十年纪念嘅一组诗嚟嘅，全部诗都同七一两个字有关嘅。 《到七一的路》，回归十年纪念之意。陈灭，烛光那么虚弱，火柴与手指的距离太短，没有烧着什么，还是一切都点燃了？那在我们背后沸腾的一束耸动的光，播放着电影，扮演另一种生活，有炮火也有歌声，吻笑和别，淡入又淡出，但只有很少值得我们模仿，或模仿不了，因为蜡烛太短，火光太弱，是因为途经89、99、03，到七一的路也太远，到七一的路太远，我们都还记得1984，像一个预言，比小说更像小说。同学、恋人、许多人，连老师都走了。老师教我们什么？教考试，还有什么值得教的？只有很少例外，但有那一点很少已值回，都走了，又回来。人的变化原来不算什么，房子的变化教我们如涌中蜕变，变换工作像参加开学礼。七一的路太远，市场会否近些？商场就在附近，推窗即见大厦，另一个泛黄或苍白的家庭，世界在门外，他的胸部也近在咫尺，用胶袋套起报纸，报纸都污染双手，那污染却非关油墨，借绝胶袋也未算环保。什么是文字？它快将不再由机器印出，只有我们无法不从娘胎出生，从割断磁带思量那痛楚而迷茫的根本。 到七一的路呢，其实就比起其他几首七一诗呢，我觉得更加之系可以挖到呢七一对我哋嘅意义。咁我哋可能好多人讲到七一呢，都依家都已经有两种意义啦。第一种七一系两个国家决定㗎啦，英国同中国决定嘅，系我哋嘅所谓回归纪念日啦。但系依家我哋已经成功咁样骑劫咗呢个回归纪念日呢，成为我哋一个抗争纪念日啦。其实好多人都将佢视为即系香港一个自我身份嘅觉醒嚟嘅嗰一日。咁其实喺陈灭呢首诗入面呢，都系有两个七一喺度嘅。一个呢就系被逼嘅七一，即系一个强加于我哋身上嘅七一啦，即系好似同89、99啊呢啲日子一样啦。其实香港人呢都有啲不由自主咁样 被卷入咗呢个时代嘅漩涡入边去嘅。但系佢提到一样嘢，就话蜡烛太短啦，火光太弱啊，唔系我哋永远都只系靠系举蜡烛去纪念啊，去哀悼先得嘅。咁佢喺第一段咧，佢将光呢样嘢咧变奏咗几样嘢出嚟。既有燭光，但係亦都有放電影嘅光喎。咁呢度好似係另一種生活嚟嘅。咁呢種生活到底係俾我哋模仿啊，定係俾我哋學習，定係俾我哋去幻想憧憬嘅呢？咁亦都可能係警醒我哋嘅喎。點解呢？咁我哋去到第二段就會發現佢提到1984。喺1984，大家知係一個小説啦。呢、這個奧維爾嘅小説係講可能人類會進入嘅，或者其實人類某啲國家已經進入咗極權社會啦。咁到底七一？對於我哋嚟講，或者七一嘅光對於我哋嚟講，我哋要去順從一樣嘢呢，但係我哋要去改變佢嘅未來呢？但係陳滅呢，佢嘅詩呢，佢嘅好處呢，係佢好忠實於佢自己嘅感情，因為佢唔係話就一味話係叫大家加油啊、抗爭啊嗰種嚟嘅。咁佢有反思嘅，比如話佢對文字嘅反思，佢話呢個報紙係用膠袋笠住嘅。是不是象徵住呢個報紙講嘅嘅嘢全部都係會污染我哋嘅呢？咁其實你跟住佢一轉就轉入，只有我哋無法不從娘胎出生啊！其實呢兩樣嘢並列埋一齊咧，令我諗到就一句古語，就係人生識字憂患詞。但係其實原嚟唔單止係識字係憂患詞，連我哋嘅出生都係我哋自己無法選擇嘅時候，就好似七一之後呢個香港。是我哋无法选择嘅，咁之后我哋又点样去改变我哋嘅未来呢？ 系咁啊，除咗到七一的路咧，仲有另外一首诗《废墟码头》。 其实好呼应翻呢首嘅 《废墟码头》，陈列是生活还是世界以恒久的耐性拍打我们内心坚固而幽隐的码头，潮退时露出了历史。是更深的伤痕，前进是潮涨，教我们又再退后。谁人扑通一声隐身入海？谁到沉没的船舱寻访失散的灵魂？海水凝结了时流，只涌动渡海泳者。来自那同样涌动的年代，远远就能看见艳美的海风带他们到终点那隐约的码头，把皇后的名字逐一置换成自己的名字。从码头上岸的渡海泳者都湿透了，码头却即将干涸，海港蒸发了一部分，包装成蒸馏水，可以批发，可以零售。到最后，海水云真的凝结了时流，经过商场到干涸的码头上岸，只见一砖一砖渡海泳者的铜像、自决者铜像以及不由自主者铜像，墓碑一般的广场，无水之岸只停泊一叶无水之舟，城市从自我认定的沙漠里干枯为真的沙漠，沙粒会否在大海漂浮，在岸边积聚？小孩把沙粒又再堆砌成一座一座城堡，那理想，那以水和沙建造的乌托邦，什么记忆？什么集体组合的岛？我们十年积累的生活，像参加比赛，颁奖台上一次又一次的倒数，像积木，像由下而上的历史，那么随手一挥就推倒。 陈别呢首诗咧，当然系写皇后码头噶啦。咁因为入边佢已经有提到，佢话把皇后的名字逐一置换成自己的名字，入面提到呢个渡海泳嗰啲人，佢话如果佢哋游到嗰个终点个码头之后呢，会可唔可以将皇后个名字改成自己嘅名呢？呢个系一个幻想啦，系冇可能㗎啦。但系假如我哋将皇后码头个名字改成我哋自己嘅名字，比如廖伟棠码头， 系 或者陈列码头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对呢度多啲珍惜呢？其实政府对佢嘅态度或者系冇一啲意见对佢态度，又觉得佢系一个殖民象征嚟噶嘛。咁但系如果我哋唔将皇后视为皇后，唔系视为殖民者，而系视为同我哋一样嘅人名，咁呢个皇后码头其实佢系一个好平民嘅码头嚟。咁佢前面亦都提到咧，我哋内心嗰个码头啊，都系不断咁样被拍打紧嘅。最关键但系你即系一个人咧。你喺呢个生活中能够坚持落去，你系关键，你始终你会有一个码头，你自己嘅码头系俾你可以拍到岸嘅。 但系咧，如果系冇咗嘅话，我哋点样去好似佢所写，垂到沉没的船舱去寻访失散的灵魂咧？即系如果冇咗码头人，就系冇着落噶啦。咁跟住落嚟，仲有佢更加狂想嘅就系话，啲维港嘅海水蒸发咗一部分，包装成蒸馏水就可以批发可以零售。呢个令我谂起咧，刚刚过身嘅马奎斯有句好讽刺嘅话，佢话如果粪便大便系可以卖嘅话咧，穷人咧将会失去佢嘅屁股。点解咧？就话即系如果系即系资本系会剥削所有嘢嘅，即使就好似呢个废墟物入边，即使如果海水系可以变成蒸馏水嘅，可能连海水都干埋啊。所以佢下一段佢就写到海水会真系会干咗。经过商场到干枯的码头上岸，即系如果呢一切都可以变卖的时候咧，我哋仲有咩可以流转咧？ 哇，好悲凉啊！ 陈别系好悲嘅，唔单止悲啦，悲得嚟咧，你又觉得哇，真系荒诞不堪，你会好难忍受呢种佢披露出嚟嘅荒诞，但系呢种荒诞又好真实嘅，就好似佢最后佢得出一个结论咧，佢话我哋嘅生活好似堆积木咁样啊，像由下而上的历史。那么随手一挥就推倒，我哋堆积木都系由下至上咁堆噶嘛，但系推冧积木咧，往往都系由上边一下子咁样就推冧咗嘅，就好似呢个码头咁样， 都推冧咗啦， 系啦，亦都好似码头象征紧嘅一啲平凡嘅生活咁样，我哋好细微咁样，逐啲咁样建立起嚟，但系由上至下嗰只手咧，系唔会理你几咁艰苦嘅， 跟住落嚟啦，就有几首诗咧，都系关于垃圾啊。 系啊，垃圾组曲啊。 首先啊，听听《垃圾的烟花》。 垃圾的烟花沉灭，当它被踩扁、被剪碎、被压缩，垃圾也会发放自己的烟花，有时橙色，有时混成了黑。垃圾不起哄，也不欢呼，但垃圾。也有软弱的时候，哪怕只给他起一个英文名字，他就会脱离垃圾，成为烟花。失业汉脚踢汽水罐，他很快就会被踩扁，或者一跃入海，是他唯一变作烟花的路。但烟花有什么好？为着那绽放，原是一种反抗。即使垃圾哼着歌谣，绽放七彩的汁液在天空，观众不知那是一种放弃，拆去垃圾建造烟花，与使用垃圾来建造烟花，观众未知有何分别，但很快会知道那失去原比所得更多。晚安，那么再见了城市，天空和他的赞助者，隔绝了风，也不要隔绝烟花。为什么这样好看？那绚丽。原是一种温纯的垃圾，然而它被视为爆发，这就是这城市的烟花。 陈灭写垃圾诗啊，系佢又系佢嘅经典啦。当然啦，我谂即系极少人将垃圾写入诗入边啦。咁但系佢垃圾呢个名词咧，佢入边咧有好多变嘅，有时咧系一种自怜。有时是一种是批判，有时呢又是一种呢通过佢去剖析呢、这个全球化之后嘅香港，或者置身于经济博弈之中嘅香港系点样。好似头先听呢首垃圾的烟花呢，其实就系一首开宗明义嘅诗嚟嘅。即系垃圾嘅两面性，点解我哋会鍾意烟花又憎垃圾呢？其实烟花是一种美丽嘅垃圾，因为佢冇用嘅，而且佢系爆炸完咗之后先靓嘅。但我哋啲垃圾系我哋用完之后嘅嘢，跟住我哋觉得佢哋毫无价值，亦都好丑陋。但系点解烟花呢样嘢爆完之后，我哋又会赞美佢呢？咁其实呢首诗又会当然令我哋谂起，比如话去年烟花特别多啊咁样。其实烟花已经成为咗特区政府一个笑话啦吓。点解一样嘢？只要建制啊或者主流嘅观点将佢赋予一个正面嘅名称，比如烟花咁样，佢就会得到重视。点解其他嘅垃圾就唔会咁样呢？比如佢话嗰个失业汉踢嗰个汽水罐，俾佢踢入维港入边，都系垃圾，都系跌落维港。但系点解呢个汽水罐系咁唔灿烂、咁卑鄙呢？当然啦，佢点出一样嘢就系烟花系一种温纯嘅垃圾，因为佢系被利用嘅垃圾。关键嘅唔系佢有几靓，其实关键系利用佢嘅人。 可能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个节庆的名义去将烟花来燃放，并且呢这件事已经成为了所谓盛世的象征。 这首诗里面都有提到个赞助者的。 赞助者这里简直是直接点题而出啦。 好，那么除了说垃圾的烟花，刚才我们提过垃圾组曲嘛，还有这一首垃圾的旅游。 垃圾的旅游陈灭，观光那观光的标志，观光一切观光的象征，观光一种风味，像莲蓉风味的假月饼，强调自己是一种风味，不是假。观光大佛与老鼠合照，不观光公园，只观光成为景点的公园，还有哪里可以观光？不观光建筑，只观光成为景点的建筑，这里的景点不够怎么办？唯有拆去建筑，建造更多景点。金色的紫荆不凋谢，的确辉煌，但老鼠有什么好看？观光由观光造成的垃圾，观光金色的加租、倒闭和失业，观光垃圾的合约、垃圾的劳工，想成为垃圾而不得，反复厮杀、跳楼、烧炭和慢性自杀，老鼠还有什么好看？真相原来不堪观光。消费垃圾去成为垃圾，不消费却遗弃为路人，不要紧，可以再来消费，只付一元就变回垃圾。 垃圾的旅游呢，是其实比他其他几首诗更加容易理解的，因为呢如果你将它和我们旅游业的全球化这样东西联系在一起来讲，就会明白到是陈灭用很简单的句子点出了当旅游变成了观光之后是几咁可笑。他说不观光公园，只观光成为景点的公园，不观光建筑，只观光成为景点的建筑。有时你会见到人影相是很搞笑的，他一定要找块牌影的他 不一定会影那个美景的，他就是要观光景点而不是观光的公园。同埋就好似佢话嘅莲蓉风味的假月饼，强调自己系一种风味啊，我哋要食一种风味。可能好多自由行游客嚟到香港，佢就会想象香港嘅风味系乜嘢，佢去食呢样嘢。就好似比如我以前喺大陆经常会听到一啲即系国内啲朋友问我濑尿牛丸系咪好正噶，咁我话唔系，香港唔系太多嘅，就系可能因为佢哋睇周星驰嘅电影，咁佢想象香港嘅美食就系呢样嘢，咁佢嚟到香港就一定要揾呢样嘢，咁样即系为旅游而旅游，为观光而观光。咁佢入边当然一种提反复提到，但老鼠有咩好看？咁呢个当然系指阿米奇老鼠啦。咁其实老鼠嘅好看，咁相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即系小朋友都有佢中意佢一面。但系入边咧，佢话真相原来不堪观光，因为佢入边提到咧，想成为垃圾而不能，反复思索、跳楼、烧炭、慢性自杀。其实呢入边咧，佢又带出一样嘢，就系呢啲嘢嘅背后嘅，比如工人嘅待遇，比如话我哋用各种名牌嘅智能电话啊，咁我哋会唔会联想起富士通啲工人咧？等等，陈灭所讲嘅真相原来不堪观光，呢、这个观光呢个词咧，翻去拆解翻佢嘅源头，就好似曝光咗咁样，即系将曝光咗嘅真相俾你去睇，咁你仲有冇呢种旅游嘅心境咧？ 系咁啊，跟住落嚟有垃圾的研究啊， 垃圾的研究，陈灭。垃圾只有在夜里才会被包裹，在路边堆放，与日间的不同。朋友都离去了，伴着微雨的歌声，垃圾在胶袋中等待着。城市入睡了，垃圾要它睡得更稳。垃圾有垃圾的历史，堆填的过去，燃烧的未来，一切都颠倒了，像是垃圾的现代性。垃圾也称自己为垃圾吗？当他发现文献中久经遗忘的一种现代或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的垃圾，连垃圾的历史也被遗忘了，只有垃圾自己去发掘。是不是这种破烂、这种境界，在战前的垃圾中已使用过了？垃圾要在垃圾堆中编辑自己的垃圾选择。垃圾不知已是深夜了吗？这样才有人把它们结集为类圆形，一团一团堆在街边，颁授冠冕，开研讨会。 垃圾也有自己的仪式才成为垃圾，但有些垃圾已经破裂，流出分行渣滓，不押韵的象征主义呕吐物，你是不是喝醉，不想做垃圾了？ 垃圾的研究是他这系列入面最讽刺或者是写得最淋漓尽致 的一首诗。他入面甚至是将他带入了文学或者是学术研究或者是写诗等等几样东西都代入了垃圾。但是最有趣的一样东西就是他去发现垃圾的真面目这样东西，他的方式令我想起有一种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学问，叫做考验学。考验学呢，即是相对于考古学的。 即是考究 现在的。 现代的。 嗯、其实呢，我想陈灭这本诗集的前半部分都可以称之为考验学，尤其垃圾这里。垃圾就是我们日常每时每刻在制造的。但是没有人会将垃圾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去看的，亦都没有将它作为一个哲学思辨的对象去想。那其实陈灭他这组诗呢，就真正是发挥了这种考验学。其实考验学呢又跟现象学很有关系的。现象学是怎样呢？哇，现象学的始创人胡塞尔和沙特呢有一次对话里面提到，用一句话解释现象学，就是说当你去看着咖啡杯，你不是将它作为喝咖啡的东西来思考的时候，你就在这里进行现象学思考。 哇， 当你看垃圾的时候，你不是就是说将它作为我们日常抛弃的东西就这么单纯地思考呢？就好像这里这样，他去看夜晚被包起来了的垃圾之后呢，他有一句话他写得很感人的，他说城市入睡了，垃圾要它睡得更稳。即是一代代包好了的垃圾，如果你骤眼看下去的时候，你不去将它理解为垃圾，它好像一张被盖在一个城市夜晚的城市上面的。咁夜晚嘅城市本来是赤裸裸㗎嘛，所有嘅嘢都唔喺度，就得垃圾喺度陪住佢。 嗯。 但係呢，佢后面佢又去反讽返呢样嘢啦。咁其实呢啲垃圾其实好值得同情嘅。但係佢话垃圾难道唔知道已经系深夜啦咩？喺呢个深夜嘅时候，垃圾呢佢有佢自己嘅仪式成为垃圾喎。就係头先我所讲，即係垃圾可能呢个名词对于佢自己嚟讲唔系象征住一样被遗弃嘅嘢。唔係象徵住一樣即係生活中低下嘅嘢，於是呢佢有少少自我自嘲式咁樣，佢話、啊、如果有啲垃圾破裂流出分行渣滓，不押韻的象徵主義嘔吐物，你係唔係已經飲醉唔想做垃圾啦？即係話，咦，你當你日捱夜捱，即係好似好多人咁樣啦，你當你去抱怨幾句嘅時候，甚至你去寫首詩去抒發自己嘅時候，哇！嗰啲將你視為垃圾嘅人，係咪因此就唔當你係垃圾呢？甚至佢哋會唔會笑你？哇！你嘅垃圾，你識寫詩，你唔通你就唔係垃圾咩？雖然係好諷刺，但係又好辛酸嘅。 系啊，其实陈灭嘅诗即系想继续讲多几集啊嘛， 系啊，意犹未尽啊。其实每首诗都可以讲多十分钟。 系啊，时间有限啊，唯有睇下会唔会日后再介绍陈灭嘅诗俾大家。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